的小哥哥都长得很帅，发私信给他，他却对我不理睬，难道是我不够可爱？拜托不要让我猜，让我有点小期待，他到底是喜欢撒色的马袋，吓得他发呆，烤山药能吃两块，不要随便丢丢来来。阿斗一爱，每个哥哥都很帅，到底哪个是我的真爱？阿珍奇怪，他们都又帅又坏，小心肝呀